当时我也不好意思违逆啊，就在月黑风高的那个晚上，然后就戏，他看那个第二殡仪馆的那个屋檐，然后就是把那两包吐的把它拿下来丢掉，很臭，而且觉得会不会有，就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啦，就是那边已经在休息了，好像休息了，那还丢两包秽物在那里，好就很舒服这样子。然后最后呢，那这个隔天他来的时候，然后每次都吃一样，我觉得蛮厉害的，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你。不能喝酒的话就不要喝，尤其是女生哦，女生这个不要因为要一个拼个酒胆或什么的话，那就喝，那对自己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威胁哦。那反正尽量、女生都不要喝，就不要喝了。男生是因为有时候有些客户呢，他就是要跟你喝一下，他只是跟你讲心里话哦，所以没办法。好，这个借口没有错了，就是后来我发现，真的有些人要喝一两杯之后，他才跟你讲真心话啊，真心话讲出来之后，你会吓一跳，才知道说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诉讼策略才不会骗掉哦，这是我给自己找借口。好，那大家不要学我。但酒我也是还好啦，我是酒量还可以啊，但是我也不会喝到就是你醉，我从来都不会让自己喝醉。差不多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停。像有一个长官哦，他蛮位置蛮高的一个官员，他喝酒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喝酒不会讲说，因为我等下开车回家，所以呢我就是不能喝这样，对不对？他跟你讲说，那你车钥匙给我看一下，他就把车钥匙拿走，他就请他的手下把你的车开回去，说现在没有车啦，你还要怎么样呢？喝吧。所以大家设防这一招，所以以后如果你说你开车不能回家，你要把钥匙收好，说我要开车，车钥匙哎我爸那边跑嘛，或者在老婆那边之类的，就是不要拿出来，我不然会有这一招。好，那。回到我们这边啊，行政法哦，那行政处罚呢？它基本上我们先看一下讲义第一页的图啦，好，第一页的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也是公法上义务的违反哦。我们看到第一个这个第一页的第一个图哦，我说当我们违反的公法上的义务哦，这个义务让我们弄了一个括号，其实它也可能包含什么责任啊，反正你就是违反了公法上的义务或责任哦，那基本上呢就会导致出你有一个什么。像我们这边讲了一个抽象的义务和具体的义务，这边抽象的义务当然指的就是责任，好，就是责任，好，就是说，这当然这个大家先不用把它区分的这么细，好，但基本上我们就先刚跟大家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抽象的行政法上的一个规制的一个措施呢，就是这个责任，好，责任，那当然有时候有些用也会用抽象的义务，好像这边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后面就是讲根据法令啊，或者是实施条例等等。那具体的义务呢？当然没有差，没有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行政处分。那你违反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哦，就是违反了这些公法上的一些应当作为的一些这个事情之后呢，你可能会有什么？会有两种这个对待，哦，两种不同的这个遭受两种不同的对待。一个呢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行政执行的部分，哦，行政执行的部分。另外一种呢则是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或刑事处罚。那这两个东西要先区分啊，那就是我们刚刚上一节课，这个上一节课或刚刚我跟大家提到的，有关于秩序行政的观念啊，秩序行政的观念，在某些情况底下呢，啊，你这个秩序等于说你违反了一个行政秩序之后，那一方面我会要求违不行政秩序，那违不行政秩序的作为呢，有些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行政执行的措施啊，其实行政执行呢就是在回，它的目的就是在回复行政秩序，啊，回复秩序。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在这里。那行政法呢？我们现在这一回讲义所要念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章节，那在算旧账了。哦，就你违反行政秩序的行为之后，我了杀鸡儆猴，我为了要什么？为了让你知道说你之后不能够这么做，我要让你之前的行为付出代价，我才给你处罚。哦，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分工呢，是正好是截然不同的。哦，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一个呢是像过去行政法呢是要像过去违反秩序行政的这些行为呢，我们要做追溯。好，做追溯。那一方面呢，我们说秩序行政是向将来的，好像将来的。我们希望呢，在这个此刻时间点往后，我们要希望整个行政秩序能够恢复到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状态，一个合法的状态。好，这是我们在第一页这边第一个图所看到的。那第二个是比较具体一点，比方说一个人他违反了一个环保法规，好，比方说呢，好像一个人他违反了一个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那这时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呢？一个是罚锾，一个是罚锾。那这个罚锾的部分呢，就是 这个行政处罚，另外一个是限期改善，这个限期改善就是行政执行的措，这个可能是行政执行的措施，可能是秩序行政的措施，然后可能秩序行政的措施。通常来讲，这个限期改善就是一个我们来讲就是说秩序行政的一个措施啊，只是会搭配一些执行措施，比方说像代禁，好像后面我们这边应该有写到，对，有一个这个执行法的部分，执行法就是代禁的部分。好，换句话说，当我们违反一个行政法上的义务或责任的时候，反正之后呢，会导引出两种不同的。这个我们可能要负担的这个内涵，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我们要被罚钱处罚，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要去负担一个我们要恢复这个秩序这样的一个责任，好，这样的一个责任，好像这个在刑法上面为什么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个没有那么的被强调？我们刑法上面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强调说就是对一个人的处罚嘛，好，对人的处罚。那在行政法上面呢，我们其实要搭配的是这个可能要行政秩序的恢复。因为刑法上面很多东西，很多法令被侵害完之后，其实你就无法恢复了。杀人不用讲，杀人不用讲。那伤害的话呢，恢复的部分它是交给谁来做？交给民事的部分来做，好，交给民事的部分来做修复。但行政法上面的不一样，它一手包办，好，它除了处罚的部分，它连这个关于修补的部分，它也要一手把它承担一下。好，所以我们可以讲行政法里面，我们要如果要理解行政法，要把行政法学好，一定什么？一定这个部分一定是这个要去理解的，好，就是、至于行政还有行政法之间的一个差异，好，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那讲义的第二页呢，我们说这个处罚呢，可以分成什么？像这个刑事处罚和行政的处罚。我刚刚第一个图的时候啊，大概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像你的这个处罚的部分就分成刑事和行政。那刑事处罚有些我们会叫做行政刑罚啦，你违反一个行政法上的行为，你不见得只有行政法，也有可能会受到一些行政上的一个刑法的一个对待，好，行政刑法，好，行政的刑法。那像比方说呢，我们的政交法，好的，我们政交法其实呢，它是一部公法还是私法？它其实有很强的公法性，它是一种国家能管制证券交易的手段，它有公法性。那它的公法性呢，比方说它里面有什么罚款的规定？还有罚款的规定，那甚至呢，它除了罚款之外，它也有刑事处罚的规定，哦，刑事处罚的规定。那这部分的刑事处罚，像我们政交法也好，像我们这个土石采取法等等，里面都有什么？都有说呢，你违反一定行政法上的义务之后，严重的你可能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哦，刑罚的制裁。所以呢，我们这边讲的行政法、行政法，它其实严格来讲，很包含这种所谓的行政处罚，哦，行政处罚。另外一种是行政刑罚。不过呢，我们在讲义的第五回里面所要探讨的部分呢，主要会集中在哪里？会集中在于这个行政这个刑法的部分，这个行的罚款的部分，哦，罚款的部分。那行政刑法的部分呢，只是另外的事情，我们比较不会去那么琢磨这么多。只有在我们之后谈到所谓的一行为不认罚或者是处罚竞合的时候呢，比较会带到这一点。好，我看到讲义的第三页，好，第三页，好，我们先看到第三页之后呢，我们再去。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行政法里面的一些相关规定。好，那第三页这边我们讲到的是一个行政法的定义，好，行政法的定义。那行政法的定义呢，我们可以看成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到前面这个说明的部分。而行政法呢，是指行政主体为了维持行政秩序，达成特定的行政目的，对于过去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呢，所科处啊这个具有制裁性质的处罚，所以又称为秩序法，好，秩序法。那秩序法呢，就跟正好可以跟这个秩序行政的做一个对称，好，做一个对称。那这两者之间呢，不一样的功能，好，不一样的功能。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行政所谓的秩序法，好，秩序法。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秩序法呢，把它尤其像我们这边讲的一个 ordinance chutelable， 它其实后面这 chutelable 这个字呢，就是处罚的意思，好，它其实跟那个刑法那个刑法那个刑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好，同一个字。那这里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在德国呢，他们真正在教行政法的老师啊，都是刑法的老师，好，都是刑法的老师。那真正比方说有人要去德国学行政法的话，那你会发现你的指导教授你要找的时候不是教刑法的人，不是教行政法的人，好，所以呢，这个会影响到什么东西？会影响到我们之后讲到所谓的像一行为不认法的概念，像一些有关于刑法上的一些观念可不可以用在行政法上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在我国呢和在德国呢就会有一些发展上不一样的地方，好，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给大家买一个伏笔。那另外呢，这个字哦，刚刚我们讲 Schutelab 这个字，它其实隐含的就是说，在德国它其实哦，除了行政法呢是有这个有关于这个刑法在教之外， 像你去争讼的时候，比方说一个人的被行政处罚，你去争讼，在台湾呢，还是跑到什么？基本上还是跑到我们的行政法院来争讼啊。但在德国的话呢，是跑到刑事法院去争讼，跑刑事法院。所以体系上来讲，又跟我们的真的是不太一样，让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特殊性。那这特殊性呢，也会在解释和适用这个行政法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这个学者之间的一些对立哦，和这个不同的见解。那这个之后呢，我们还会慢慢跟大家去做说明哦。好，那我们先看到讲义的第三页哦，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行政法。那这边我们先看到所谓的广义的行政法好了，我看到第四页括号二这个部分哦，广义的行政法包含什么呢？包含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行政秩序法，哦，就是秩序法，就是我们最这个等于说，等一下我看到是最狭义的行政法。那包含像这个行政执行法，那行政执行法最明显当然就是代金哦，代金。那像这个惩戒法哦，惩戒法我们可以看到是针对特定有特定身份的人所做的这个惩戒。那包含像这个行政刑法哦，刑法部分哦，是广义的行政法。那狭义的行政法有哪一些呢？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三页，好，第三页这边呢，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指行政的秩序法，好，行政的秩序法，也就是这种行政这个最单纯的行政法的概念。那我们的行政法法里面呢，是规定的，大概来讲就是什么？就是行政法，就是这个秩序法的部分，好，秩序法的部分。那它的这个结构，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不是那么重要。包含它的主法主体必须是一个行政机关，并且呢是为了达成特定的行政目的，为了维持行政秩序为这个目的。那这里呢，其实除了维持达成或特定这个行政目的或维持这个行政秩序为目的，那其实呢，主要来讲它，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们刚才讲到秩序行政，对不对？我们秩序行政才是以什么维护秩序或维持秩序为目的？那为什么行政法这里也强调这一点呢？其实行政法它的目的在哪里？好，目的当然是在制裁人民嘛。那它终极目的在哪里呢？终极目的它还是希望什么？希望行政秩序呢能够不要被破坏，不要再被破坏，不要再被破坏。所以它这边所谓的行政目的的一个维持或者是达成啊，其实是比较指向说呢，是说我借由行政法的一个作用，让什么？让未来或让将来可能不要再违反行政秩序了，是等于说不要让这个类案再发生。但是呢，这个跟我们的秩序行政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秩序行政主要关注的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除了我们有行政法去制裁之外，我们还是要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所捣乱的这个秩序呢恢复原状，哦，恢复原状哦。那这部分我们就理解一下就可以哦，就不用太这个去深究太多了哦。总之呢，一个是针对过去的，那因为过去你家业扎根紧厚嘛，所以你将来当然你的行政秩序可以更能够获得确保。那再来是关于有一个义务的违反，这个有一个人违反了义务之后呢，他变成是一个制裁的对象，并且呢是对一个过去的义务的行为呢作为处罚。那再来是一个具有制裁性质的处罚，制裁性质的处罚。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行政法法的规定，大家把它打开来稍微翻一下，那就大概知道说我们在行政法里面呢，大概会包含一些要件，以及呢会包含一些内涵哦。那行政法法其实它从第一条开始呢就有点重要，很多法律的第一条的规定呢都是一些大概是也不及义的条文啊，就叫做规例条文啊，跟什么这本法的目的呢是在什么保障人民权利啊等等这些大概没什么营养的话。不过呢，行政法法它从第一条开始就有它的重要性啊，就有它的重要性。他说啊，这个违反行政法上这个义务的而受罚锾啊、没入或其他种类行政法之处罚时呢，适用本法。但其他法律呢有特别规定者，就从其规定哦，从其规定。换句话说呢，这边我们的行政法法第一条规，它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呢，有他列举三种这个处罚，一个是什么罚锾，一个是没入，一个是其他所谓的行政法哦，其他所谓的行政法。那尤其是罚锾跟没入哦，罚锾跟没入，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它其实是整个行政法的核心呐、啊。啊、哦，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那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本来不是核心，后来呢被硬拉进来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行政法法的第二条，第一条的规定，我们看到有罚锾、没入或其他种类的行政法。那大家因为好奇说，什么叫做其他种类的行政法？它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法法第二条。那第二条这边所讲的这个其他种类行政法呢，是指什么？指像看大象就好，包含像限制或禁止行为的处分，好，包含像剥夺或消灭资格的处分，以及影响名誉的处分。最后这个警告性的处分，那后面这两个呢，当然是稍微比较轻微一点。那前面这两者可能影响人民权利的部分呢，也是相当的严重。那我们先直接先看到这个好，我们看到 第二个这个部分，就是剥夺或消灭资格的这个权利的处分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呢，里面有包含一个东西叫做撤销或废止许可。好，撤销或废止许可。那如果大家没有，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在上一回，上上一回讲，在第三回讲到行政处分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特别提到有关于行政处分的撤销跟废止。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并没有讲说这个行政处分的撤销或废止就是一个行政处罚的性质，对不对？那为什么这边会纳进我们行政法来规范？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哦。就是我们在行政法立法的时候呢，有一个争议很大的地方在于说，我们把很多很多本来不属于行政法的东西呢，拉到行政法里面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哦，等一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是第二条的规定，那第三条呢是指行为人的部分。哦，行为人哪些人可以作为这个行政法上的行为人？那这部分呢，你要注意的是中央或地方机关啦。好，中央或地方机关。好，中央或地方机关呢是可以作为行为人的。换句话说啊，比方说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呢国防部，或者是教育部。都有可能作为是这个被处罚的对象，好，被处罚的对象，就是蛮特别的哦。就既然连机关都可以被处罚，那第四条呢，只是一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这个规范的一个方式。他说，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处罚，以行为时法律或之条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好，换句话说呢，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处罚法定主义的立法。好，那再来是第五条，是从这个从轻啊，就是行为后，如果法律呢或者条例有变更，就适用这个行为机关的这个行政机关最初采取的法律或者条例，但采取前的这个法律或者条例啊，有利于这个受处罚者，就适用于最有利于受处罚者的规定。那第六条是一个这个属地原则的这个部分。好，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我们在讲这个条文的第七条规定。好，第七条，我可以花一些时间再讲这个条文。这条其实也说来也简单啊，他就说啊，第一项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就是主观要件，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呢的行为啊，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哦，不予处罚。换句话说呢，你这个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呢，一定要有故意或过失，哦，故意或过失。在之前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已经被确立住，在我们的释字第275号解释啊，已经有把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了。就是说呢，你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一定要有故意或过失作为前提。只是呢，在过去我们都采取一个推定过失原则的，好，推定过失就是依照我们的释字275号解释，你一旦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之后，哦，那我们就推定了你有过失，哦，推定你有过失。那所以啊，这个行政机关这边呢，基本上就不用再就行为人有主观要件的作取的责任，哦，那只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立法。这个之后呢，事实上被导正过来，第七条它其实并没有采取一个推定过失的立法。不过呢，目前的实务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关呢采取推定过失，它在很多这个处分书里面，它还是有写到推定过失这一点，那其实是还蛮令人诧异的，不过很多很多。那第七条这样，它第二项是说的是法人的部分，法人的故意过失啊，怎么去认定，跟这个部分会分享，会再讲到。那其另外像这个第八条啊，哈，第这个有关于不知道法律的，就这个不能因为不知道法律就不处罚的规定，或者是一些第九条一些责任哦责能力的规定，第十条这个关于不作为犯的部分，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关于这个一些不作为法事由，到第十三条，这跟刑法都有点类似啊，都有点类似，不过它考试上重要性呢没有那么的高哦，没有那么的高。那比较重要的会在我们落在我们的第十四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他说啊，这跟我们的刑法就可以做个对照。他说呢，故意共同实施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者，依其行为情节之轻重，哦，分别处罚之哦。他采取一个什么？采取一个分别处罚的观念，没有一个什么这个共犯，哦，这个正犯共犯这样的一个观念，分别处罚的，好，哦，分别处罚的，哦，这是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呢，则是跟我们的刑法第31条有异曲同工之妙。哦，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身份要怎么处罚？好，那主要第十四条的重心呢，还会集中在第十四条的第一项。好，第一项，那第十五条也非常重要，好，非常重要。那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在处罚的时候，好，大概基本上来讲，我们不太去处罚法人呐，啊。不过呢，第十五条规定以后呢，我们的法人呐，啊，会变成是一个处罚的对象，而且呢，我们的处罚，当然这个除了第十五条规定之外，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四条啊，以及第七条第二项等等都有相关的规定了，啊。那第十五条这个部分，它其实主要是讲到说呢，如果法人被处罚了之后，哦，那可不可以啊？ 抱歉。法人被处罚之后呢，可不可以呢再进一步我们说处罚他的一个代表人，代表权人，这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那第十五条规定就在规定这个东西，法人被处罚有时候不是法人一个人的问题而已，他可能是因为代表人本身的行为，代表人本身的行为。那代表人本身的行为呢，如果因为他的行为，或者是因为代表人他没有监督好他的受雇人的行为，导致什么？导致这个整个法人的被处罚。那这时候呢，代表人也要被处罚，也要被处罚，这是第十五条的规定，也说把代表人也拉进来，拉进来。那十六条的规定就是一个准用的规定，就不用去这个太过琢磨。那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呢，其实我们在讲到第一回讲义呢，提到裁量权的时候就讲到过了，就是一个，比方说呢，这个依照第十九条的规定，如果你这个法定罚款的最高额是3000块钱这个以下的这个部分，你其实啊，如果你看到情节很轻微，你可以不要去处罚，不要去处罚。那相反来讲，如果是第十八条的情形呢，如果你获利的部分已经远远超过你的罚款的数这个上限的话，你也可以呢不要你这个罚款的上限，给他一定的处罚。那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呢，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在于说它已经打破了这个裁量逾越的一个界限。像我们之前讲到过说，比方说，你如果这个法定的罚款的这个部分是，比方说10万块，十万块，那你给他罚了11万，就是裁量逾越嘛，裁量逾越。那如果说呢，我们有第十八条的规定，那比方说这个人获利是获利100万，那你呢，比方说你这个给他喝了11万，这样就不可能不会有裁量逾越的问题，就不会有裁量逾越的问题。所以呢，十八和十九两条呢，这个是请大家特别注意，就在判断一个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时候。那假设说你看到一个行政行为机关的这个罚款额呢，已经明显高于或是低于一个法定罚款的那个范围的时候，比方说他从这个一定的这个，比方说10万块到3000块，那他可能比方说他磕的是一个0元或者是一个这个12万，那你不要立刻去论断说呢，他是一个已经有裁量逾越的一个行政处分，你要去考量说会不会有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适用，十八、十九两条是一个这个。等于说打破了这个所谓的裁量的一个所谓的逾越的一个，等于说把它的范围更拉宽了，拉宽了，是这样注意的。那二十条呢是有关于不当这个利得的一个追缴，不当利得的一个追缴。有时候呢，有些人呢他不用被处罚，但是因为他基于一个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呢，他得到了一些利益。最常见的就是实务上的一些某些会计师啦，会计师啦。这些会计师呢，他们本身呢，其实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可能有帮忙做一些税务规划，那税务规划的结果呢，可能啊，就让老板呢可以逃掉一些税。那逃到税之后，他可能就拿到了一些这个报酬，那有时候他这个会计师不见得会被处罚，不见得会被依所得税法的规定加以处罚，但是他可能会得利。这得利啊，这个部分要怎么把它追回去呢？可能我们要用到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不当利得的一个追缴，这部分可以看到一个题目来说明。那再来是21条，是末路，那20条以下呢，尤其是到26条的规定呢，是一个最重要的规定，有关于行政法呢跟刑法之间的竞合。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一个行为它可能该当于这个可能会被处罚，被处以这个各种不同的行政法，甚至呢被处以行政法以及刑法的时候，那优先适用关系在哪里？那26条的规定其实规定它第一项非常的清楚，它说啊，一个行为呢如果同时触犯了行政法还有这个刑事法的时候，我们是以刑事法来做优先的。那这个司法的优先呢，其实不是只有在这个部分，之后我们讲到有关于公务员的惩戒跟惩处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观念，这个之后我们再说。那27条以下是时效，看看就可以。29条以下呢是有关于管辖的部分，自己看看就可以。那裁处程序是第八章以下。那第八章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当然了，这个像第34条的部分有类似像现行犯的一个这个处置的部分，但是这个现行犯的处置呢，跟不要把它跟我们这个刑法上的现行犯的处置，只是说好像前面这现行犯的处置呢，它怎么样习惯，它有很多的限制的。那再来是有关于像这个扣留的部分，36条以下的扣留，那以及呢，像对于扣留的41条扣留的意义，它是这样子。那另外呢，42条规定呢，是我们之前已经看过的，这可以搭配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02条、103条有关于陈述意见的这个规定，那如果是行政法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在出发这个裁处之前呢，是要依照我们的行政法第42条规定，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那如果说不给他陈述意见的机会，必须要具备像他这个其他的这边这个各款第1款和第7款的事由。 能够不给当事人者出一点的机会。那大致来讲，你看到整个行政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就是从一开始的总则的部分，一直到呢怎么去裁处，一直到最后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细节性的问题。那这里面呢，当然它的重点，考试里面最喜欢考的部分会集中在哪里？会集中在于说第七条这个主观要件的部分，以及呢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关于处罚对象的部分，以及呢在24到26啊这个部分是关于这个地行为国有法，甚至到后半段这边处罚竞合的问题。那有一些零星的问题是牵涉到末路啊，牵涉到一些这个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后影的部分，大概是整个重点其实非常清楚啊，所以。这个行政法这一章节的准备呢，其实投报率我认为说还蛮高的了。第一个它篇幅不多了，篇幅不多，但是呢它所牵涉的概念已经很清楚，而且很多呢都已经慢慢开始有定论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准备上，我想大家应该要这个至少要花，应该要花力气去准备哦。好，那这个我们再看到讲义的第四页括号三，我们就把它看完。那有关于行政法的一个相关规范呢，除了行政法法及行政法各论中呢有关处罚的规定之外，像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这个部分我们之后有机会还会再看到关于社会法的规定，社会法的规定。那换句话说，我们的行政法法它不是只有在规定在我们的行政这个我们的行政法不是只有规定在我们的行政法法里面呢、啊，像我们的社违法，它其实也是有很多行政法的规定。那不管是其实不只是社违法，很多行政法各论的也会有一些这关于行政法的一些规定。那社违法其实它的重要性就是为什么它很高？那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国家考试里面它的重要性反而那么高？其实社违法它有一个俗称哦，叫做它大家的前身叫什么？前身叫做违警法法，违警法法，它俗称叫做警察呢法源保护，好保护。在里面可以包山包海的找到很多很多的警察可以执法的一个这个比如说依据，那之后我们有机会会再看到。那如果大家去翻社会法的话，会发现说社会法其实跟我们的刑法的比例非常的像，非常的像，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行政法法制定之前，其实社会法几乎可以说是整个行政法里面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了。那现在行政法制定完之后，那整个重心哦，整个考试的重心就移到行政法法这个部分。那有些情况底下呢，社会法跟行政法之间呢会有一些这个解释上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考试的时候有零零星星考过，那这个之后我会再讲到。好，那讲义的第五页以下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一些部分，再延续下去哦。第一个是行政法它的性质，它的性质很简单，它就是一种行政处分哦。我们在讲到行政处分的时候，其实也常常去举到行政法做例子嘛，做例子，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以下这边我们讲到的是秩序行政还有行政法哦，秩序行政跟行政法。那秩序行政跟行政法，刚刚已经有大概讲到过它的一些这个后面的应用的一些区别问题。那这里我们先把它基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区别点先列出来哦，大家在看这个内容呢应该会比较清楚哦。好，我们分成秩序行政。政法，好，秩序法，好，我们就直接把两个这个部分呢，把它合并在一起看。好，至于行政的部分呢，它主要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很简单，像将来。秩序的维护，那有时候会讲说它是一个维持的，哦，维持、保持，哦，这是它的目的。那行政法的目的呢？秩序法的目的呢？它其实呢是在过去，违法行为的制裁。两者间呢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当然这两个目的之间呢是完全背道而驰， 不见得。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其实秩序法呢，它借由是这个制裁过去违反秩序法上的行为，它可以帮助什么？帮助行政秩序的恢复，可以帮助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大家不敢再做了嘛，不敢再做了，大家可以让那个把状态呢变得比较单纯一点，不要那么复杂。不过呢，它的一个本质上的目的还是在制裁，在制裁。那刚刚我们讲说，这是一个反射的结果，就是说，因为制裁的关系呢，会让整个行政秩序的恢复呢更有效率，更有效率，这是那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那这个秩序行政的部分呢，它是以不以这个故意过失为要件。我们刚刚讲主观要件，更具体一点，不以故意过失为要件。不以故意过失为要件，那秩序法的部分呢，则是以什么？以故意过失为要件。你要处罚一个人的恶性，你要他本身有恶性，他本身知道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才能处罚，它叫意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呢？当然，本质上来讲，处罚就是要以故意过失作为一个前提，因为我想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共识的，一个共识。那另外，为什么我们秩序行政里面不要求故意过失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啊，一个考量，我们可以想见一下，像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回顾行政秩序的一个例子，然后摊贩摆在那边，那如果呢，你还要去证明他有故意过失，才能把他赶走啊？那这个我想，这个我非常的在很多方面可能会有自然的抵触，自然的抵触。因为我们的回归行政秩序，它其实是什么样？它其实只要因为你加一个破坏行政秩序的行为，你心里想什么我不管，你有没有故意过失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只知道说呢，如果我没有把你这样一个状态排除掉，公益可能就会受到损害。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秩序行政的时候，不需要求行政机关一定要证明当事人有故意过失。好，当事人有故意过失。所以我们在讲到这样，讲到行政处分，有关于行政处分的撤销、行政处分的废止，包含了像我们讲到了刚刚讲到这个所有的行政执行的部分，我们从来都不讲当事人有没有故意或过失，我们从来不判断这个要件。那原因就在哪里？在于说要回复行政秩序，跟行为人有没有故意过失是两件事情，根本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是秩序行政它本身的一个特质所在，一个特质所在。这是先大家来了解一下。所以呢，回到我们讲的第五页，我自己来讲，秩序行政应该就非常的简单了，非常简单的。那这个第五页第六页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那第七页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秩序行政下的责任的类型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区分一下这责任类型的话，主要分成这个行为责任和状态责任。那不管是行为责任或状态责任呢，基本上呢都不以行为人呢由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呢作为前提。就是我们在讲到秩序行政下的一个责任类型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了，我们刚刚有说过这个部分。那状态责任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我们稍微可以再讲深入一点点，包含像我们第八页这里所讲的这个物的所有权人啊，包括对物有这个事实上管理力之人呢，都有这个状态责任。好，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要再讲具体一点的话，比方说一个人呢，他土地上废弃物，那当我们要这个人呢清除他废弃物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第四回讲，你讲到这个例子，这例子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这个土地上废弃物，这个土都开始渗漏了。那我们要他呢恢复这个行政秩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需要证明这个人有故意过失呢？把这个土地上堆的废弃物，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回复秩序行政的手段，其实我们只是看客观的，你只要违反行政秩序，我就让你回复。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今天要处罚这个人，我因为说，你这个土地上废弃，我要处罚你。那这时候呢，我才能够说，因为你有故意过失，我才处罚你。这个部分才会有主观要件的一个考量，不然的话，它不会有所谓的主观要件这个部分呢做一个考量。那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行为责任和状态责任呢，其实两者之间那个差异点在于说，状态责任它可能会因为什么？会因为物的移转而跟着移转，而跟着移转。那这个移转的部分呢，其实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行政法上的寄售，对不对？寄售。那状态责任的话，有没有寄售的问题？是一个寄售还是一个原始取得啦？这个在学理上面有讨论过。比方说呢，我们先讲了状态责任，它也不管你有没有故意过失，反正你有这块地就是一个原罪，所以 大家可能在看到一些垃圾车的时候啊，看到会外面会贴一张这个广告一个标语，说呢，哎，你的土地所有权人要注意土地的状况，以免受罚。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哦，其实受罚这个部分当然是不一定的，因为受罚你要证明说你有故意或过失啊。但是如果你是土地上的所有权人，你是土地所有权人，你的土地上面堆的东西，我不管你有没有故意过失，反正你就要清掉。那这清掉的费用，有的时候它可能更远远高于这个罚款的数目哦。所以来讲，就是说它是一个跟着物来的，因为你有这个物，因为你这个土地就是一个原罪。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原罪呢，可不可以移转呢？比方说甲有块地，好，甲有一个 A 地。这 A 地呢，因为这个 A 地啊，它会有一个清除的义务。比方说 A 地上面呢，被人家堆积一些废弃物。清除义务，跟刚刚我们讲的例子很像。那结果呢？后来 A 地呢？后来移转给什么？移转给某乙，哦，给某乙。这时候呢，我们知道某乙他也有清除义务。我们先不管他是一个原始取得或接受取得的观念，反正呢，因为你有这块地嘛，所以你也有清除义务。那这清除义务呢，是我某甲呢移转给你的，哦，是某甲移转把这个义务移转给你，是一个寄售的观念呢，还是说呢，是因为你取得这个物之后，你原始的取得这个清除义务？哦，在我们的学理上面呢，我们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寄售取得，所以说这条线不能这样的画，你不能够说呢清除义务就直接跑下来，不是，它是一个原始取得，哦，是原始取得。换句话说呢，你这种状态责任里面呢，其实我们比较不讲所谓的行政法上的义务寄售，所以讲行政法上义务寄售的时候，我们会把状态责任这个部分把它排除掉，好，排除掉，因为这里也是取得，好，也是取得。我们再说一次哦，因为呢，所谓的状态责任，好，这个状态责任它是跟着物来的，是跟着物来的，因为你有物，你就有这个状态责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学上探讨的就是说呢，今天某乙取得这个物的时候。因为你取得这个物，所以你有状态责任，而不是说呢，因为某甲把状态把这个责任移转给你，你才有这个责任，哦，才有这个责任。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注意，哦，在学理上比较多数的说法是认为它是一个原始取得，好，原始取得。但有些少数学说呢，他也认为它是一个寄售取得。德国学说里面有这样讲，不过是比较少数的，哦，比较少数的。就是稍微帮他补充一下。那不管是行为责任或状态责任呢，都不以什么，都不以这个所谓的故意过失为必要，故意过失为必要。那大概来讲，就是说状态责任跟这个所谓的行为责任，它都是整个秩序行政的内涵。那秩序行政呢，就是一个维护行政秩序的一个措施。那这个措施呢，有时候会跟我们的行政法之间会混淆，会混淆。那混淆是怎么样混淆呢？最常见的混淆就是在于罚锾跟代金，哦，罚锾跟代金。我们知道代金的科处呢，比方说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某乙呢，我们科处他代金，科他代金。依照我们的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哦，去科处他代金。那科处代金的一个这个目的呢，当然是什么？希望他履行他的义务嘛，对不对？履行他的义务。那我们科他代金之后，可不可以再对他做一个行政的罚款？可不可以做罚款？当然可以，哦，当然可以。所以呢，这部分我们再可以先帮大家先理清一个观念哦。至于行政跟秩序法之间呢，不应该混淆，哦，不应该混淆。那两者之间呢，也没有所谓的一行为二不二罚的问题。好，比方说今天某乙啊，他不清，对不对？好，不清，不清的时候呢，我们给他两个不利的对待。好，就是回到我们讲的第一页里面有讲到过的，什么样不利对待呢？依照我们的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呢，科处代金。好，科处代金。或者是呢，代履行，好，代履行。你不清嘛，对不对？那我们请我的公司呢来帮你清啊，再给你收钱，好，代履行。再来呢，我们又对他科处的一个什么秩序法，我们就直接讲秩序法，两科哦，好，这两个东西。那科处代金和代履行，你秩序法呢？有些人就开始问说，哎，那这个部分，尤其是这个代金，如果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延续处罚？所谓的连续处罚的观念，现在我们当然还没有讲到一行为二不二罚的问题，但是我想这个观念，我想大家应该都 不难理解哈，就是一个行为呢不能够重复评价，不能够重复评价。那这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质疑说，哎，你是不是给他处罚两次？给他处罚两次？那我们说不会，不会两次一个处罚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自愈行政的作为，自愈行政的作为。另外一个呢是自愈法，自愈法。这两个之间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恶律背反的关系，并不是说有这个就不能有那一个，所以这是我们要讲到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小贩呢，他就对这个执行行为的警察说呢，好了，我缴钱了，我缴钱，缴一缴之后，那我继续摆这个晚上，这样对不对？其实也不正确，不正确，因为呢，这是两个什么不搭搭两件事情，他也不能够说，哎，我都缴钱啦、我都缴钱啦，所以你应该就不要什么，就不要再对我这个驱散，那其实是两回事。他就算又缴钱，又把你驱，又让你缴，又让你这个立刻离开这个道路，其实呢也不会违反所谓的一行为不二法原则。好，这是我们要预先建立的一个这个观念，一个观念。好，那讲义的八页到第十页第九页这个部分就在讲有关于行政法跟这个自愈行政的一个混淆问题。就刚刚我们这边所讲，其实这个问题都不大，那详细的部分就请大家自己去参考，我这边就不再多做赘述。当然呢，这里最后呢确实是有常常批评的，就我们的一个立法上呢，这个行政方法立法有一个常被诟病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我们的行政法的罚款的额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所以呢，有些人认为说，其实这个行政法的罚款额度可能根本就比起刑事处罚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好像有点这个行政法刑法化的一个现象，那这个部分是也许有批评啊，不过在考试上面来讲，应该它的一个重要性并不是那么的高，就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那受益法的部分之后再说，我们先看到讲义的11页，有关于呢行政法呢跟其他概念的比较，其他概念的比较。那最重要的一个比较呢，或者是最受注目的比较，我想应该就是有关于行政处罚呢跟刑事处罚之间的区别，区别问题。那行政处罚跟刑事处罚的一个区别问题呢，其实我可以看到讲义的11页，有分成值得区别说，还有量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那当然目前来讲，我们比较多数的说法呢是采取一个量的区别说的例子，量的区别说。那刚刚我们有看到行政方法第26条规定，26条第1项，有些人认为呢26条第1项的规定呢就是一个量的区别说的一个这个立法。怎么说呢？他认为说啊，既然你同时构成的刑法还有行政法，那这时候呢我们以刑法为优先，那表示两个是可以比较可以择一的，所以这是一个量的关系。如果是值得关系的话，根本不可能择一和取代，所以有些人认为说这26条第1项就是一个量的区别说的一个明文规定。那值得区别说的部分呢，只是认为说是本质上的差异，这时候有些方法没有采取的，那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背景，大家可以参考到我们的讲义第12页最上面这里的演进，看看就可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重要。那这量的区别说，其实它具体的体现其实比较，如果真的要看的话，其实看对岸的刑法其实是最明显的，这个大陆的刑法。那大陆刑法里面为什么说有些人他只是诈欺犯就会被枪毙？那是因为他的量来取胜。比方说你诈欺如果很多很多很多刑的犯罪金额很高的话，那那个这个刑法就会很重，刑法就会很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量的区别的一种立法模式啊。那在我国的话，我们真的要讲量的区别呢，其实我们能讲的刑法跟这个行政法之间呢，或许是一个有可以取代的量的区别的这样一个立场。好，那再来是12页这里看到的行政秩序法呢跟惩戒法，惩戒法。那惩戒法的部分，当然它是针对有特殊的身份的人所做的处罚，特殊身份的人，包含像军人、像公务员、像之后大陆考上律师，去执业，或者是会计师，这些人这些人他有特定的身份，那我们对他做的一个处罚就叫做这个惩戒法。那惩戒法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这个司法的，有可能是行政的，所以不一定，所以不一定，你也不要把这个惩戒法呢就立刻就跟这个行政法这个行政法的部分的一刀两断，这也不见得是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惩戒法它的性质呢可能是这个司法的性质，可能是司法的，也可能是行政，不一定，不一定。那我们先看到，像我们就先看两个释字，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一个是释字第295号解释，一个是释字第278号解释。 像二九五号其实讲的是会计师，好，会计师。关于会计师的部分呢，其实他的一个这个惩戒，好，会计师有会计师的一个惩戒委员会，还有会计师惩戒的一个复审委员会。他的惩戒只相当于什么？只相当于一个诉愿程序而已，好，相当于诉愿程序。他等于说，如果你对他的这个惩戒处分如果是不服的话呢，还可以进一步提起行政诉讼。那律师就不一样了哦，律师他的一个惩戒就是一个司法性质的，好，司法性质的。那如果是司法性质的话，你就不能够再用行政增送的方式呢去做这个增送程序。那律师工会大概每一年呢都会给我们开一些这个惩戒大全啊，就是别人怎么死的，然后让你看一看，然后让你不敢做，然后让你不敢做。那这个为什么说律师跟会计师之间会有这样的差别？当然就是在于说，律师他毕竟是在野法曹啊，好，所以他认为你应该有一定的这个社会责任在，所以他对你的要求比较高。那律师惩戒委员会这个部分的决定呢，哦，它的一个这个效力呢，当然就相当于这个司法的判决，哦，司法的判决，它可能当初的一个后面的发想是这个样子啊，当然是不是合理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呢，这个三七八和二九五号其实可以说明，惩戒法呢其实不见得只有一种性质而已，哦，不见得只有一种性质而已，是有关于律师的惩戒，哦，和这个会计师的惩戒的部分。那当然，公务员惩戒，哦，之后我们会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那再是十三页这边我们已经看到过的行政秩序法以及行政的执行法，秩序法跟执行法之间的区别，就是在赘述，我们在赘述。那看到讲义的十四页以下呢，有关于行政法的类型，那洋洋洒洒一大堆。那其实呢，真正的行政法类型只有三种而已，顶多只有三种，就是我们看到讲义的十四页和十五页这里所讲到的罚锾、没入以及拘留，罚锾、没入和拘留。就是典型的三种行政法。其实像德国的立法来讲，它有一个有一部法呢，相当于我们的行政法法，它叫做违反秩序法法。哦，那这部法律里面呢，它其实主要的一个行政法的一个类型啊，其实就是罚锾，就是罚锾。它没有像我们的啦啦啦啦啦又加了很多我们其他种类的行政法，那是比较单纯的一种立法模式。但是我们呢，因为可能基于很多的考量，结果呢，我们除了罚锾、没入和拘留之外，这个拘留的部分呢，其实主要是规定在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法律，像社会法里面，好像在我们的行政法法里面是没有关于拘留的部分，好像没有，就罚锾跟没入，哦，罚锾跟没入。那没入跟没收要区别清楚，哦，这个刑法上是有没收，在行政法上面是有没入。而且呢，另外一个我们要这个要强调的是，我们在首页这边有最上面有写到。我们这个没入跟刑法上的没收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从刑的概念啊，并不是一个从属的概念。换句话说呢，这个没入，哦，本身就是一个主罚啦，啊，就是一种主罚，它可以单独为之哦，不会像刑法来讲，这个没收的可能你要跟着一个这个主刑的部分呢一并来再科一个科处哦，啊，这个在我们的行政法里面呢其实没有，没入本身就是一个单独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好，那在第十五页以下呢，这个括号国字小写二的部分以下。就是关于扩张的行政处罚，扩张性的行政处罚，也就是呢财罚性的这个不利处分或管制罚这个部分。其实呢，通常来讲，我们在说到行政法第二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个三个字叫做管制罚，哦，管制罚这三个字来说明呢所谓的其他种类行政法，哦，其他种类行政法，它包含了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限制或禁止一定行为，剥夺或消灭资格，影响名誉，或者是呢这个警告性的一些处分。这些呢都被归类成是行政处罚的范围，哦，行政处罚的范围。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稍微已经先点到一件事情，在这些处罚里面，所谓的处罚里面呢，其实很多都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秩序行政的措施。我们刚刚讲过呢，秩序行政跟秩序法之间呢是一个有区别的概念，哦，是有区别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能选一个，哦，非猪即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呢，两者之间应该是并用的关系，对不对？应该是并用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二择一的关系，好，并不是二择一的关系。那在我们的行政法法第二条，当我们把一些某些秩序行政的东西呢拉进行政法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弊病。第一个就是什么弊病？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会产生什么关于秩序行政跟秩序法之间的界限会动摇。像我们讲最简单的废止或者是撤销一定的许可。这个其实理论上来讲，就应该只是一个秩序行政的措施而已嘛。哦，我给你这个许可之后，我发现是违法的，我把你撤销掉，来恢复一个没有违法许可存在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什么 秩序行政，好像我们刚刚在讲义的第十五页这里，你看到就是像关于这个阿拉伯数字二啊，后面有一个撤销或废止许可或登记，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什么一个行政，这个所谓的秩序行政的措施，它被拉进行政法之后，就是立刻就毁掉了秩序行政跟秩序法的界限。那具体来讲的话呢，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是，我们往后如果真的要撤销或废止一个行政处分，我们要不要证明当事人有故意或过失？要不要证明？或者是万一当事人呢真的没有故意或过失，我是不是就不能够撤销或废止了？哦，这是一个最难处理的问题。哦，当你把这个很多东西纳进行政法法里面之后，你要面对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必须要去适用行政法法第七条的要件。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讲义的第十七页下，有关于呢行政法法里面，他把所有的一些很多了，不能说所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关于这个秩序行政的措施呢，全部纳进行政法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哦，看起来好像是说，规定更严谨啊，把它规定在行政法里面更好。但是呢，其实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好，比如说你今天想要这样规定，就这样规定。你这样规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刚刚否定说，就是到底这样的立法是不是妥适？其实很多学者有否定的见解。他说呢，第一个就是毁掉了行政法呢与这个不利这个行政处分的一个分界。这个不利益处分呢，就是秩序行政措施。我们可以注明一下，就是秩序行政措施。两者间呢加以混淆，他把很多什么不利益处分呢把它纳进去，但是呢他已经模糊了这个秩序行政跟秩序法的一个界限，因为他本来分工分得好好的，结果呢你今天把它乱点鸳鸯谱把它纳进来，反而不知道怎么适用。那再来呢是像我们这个第十八页最上面这边所讲的管制法的措施呢，跟行政法的本质呢就是不一样。一个是针对过去，一个是针对将来，你把它全部都凑作堆，当然会有一个规范上的一些矛盾之处。那当然呢，这边所谓的本质不符呢，当然其实大家可以补充一下，是否需要具备主观要件，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好，这部分呢，如果你要要求主观要件的话，那可能很多次要被子都不能做。都不能做，本来是基于行政的，本来根本就不需要去用到故意过失这个要件，都不能去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其实有肯定说的见解，不然怎么会定上去呢？那肯定说的见解它的立场是什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把一些本来不是行政法的东西呢归类成行政法？他是说啊，第一个，这个我们看到边框上挂号二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他说呢，增加管制法的警示作用。就是说呢，把它列在行政法里面，大家看到行政法就吓唬人，哇，可怕哦，吓死了。好，所以就说有警示作用。哦，这个是我想这是硬凑出来的理由啦。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是说，管制法因为具有强烈的制裁性，所以呢，希望怎么样？希望说呢，能够给他一些更严格的要件。哦，这个理由呢是比较可以讨论的。就是说呢，他像比方说他讲到这个撤销或废止一定的许可，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他其实。虽然说它是一个秩序行政的措施，但是呢，它有相当程度就是有一种一点点那种制裁的感觉啊，这种制裁的感觉，甚至呢，对人民的影响可能比法法还要更严重，所以他认为要把它纳到行政法里面来啊，受到行政法的管制，行政机关才不会乱用这个东西。这样的说法哦，其实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哦，是可以去，它有它背后的一个思考点在。不过呢，他立刻要面对一个问题是，如果照这样一个逻辑，那是不是很多管制法的东西呢，就完全要依照行政法法的一项比较主观要件的规定？因为一旦依照主观要件的规定，可能很多东西都不能做，然后很多东西都不能做，那这样怎么办？好，不过呢，这个部分肯定说是没有想那么多。那后来呢，在立法的时候，肯定说占上风，就把这个第二条的规定呢，就增列了很多管制法的措施，那这些管制法措施这个增订之后呢，其实这个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在于这个我们的实务上，对于是不是管制法的这个认定就越来越严格。在我们的行政法院里面呢，宁愿把一些东西认定成是非管制法、非这个行政法第二条的规定里面所讲这些东西，像比方说像什么，像我们等一下上课会提到的，像这个没收押标金，比方像什么，像这个我们政府采购法里面这个刊登101黑名单，101不是让你上101去看业绩，不是哦，它是让你刊登101的黑名单。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有很强烈的制裁性。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呢，其实它就是第二条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其他 种类的行政法，不过我们在实务上就尽量避免，尽量避免认定成是所谓的第二条的其他种类行政法。哦，那在我们的学理上面呢，甚至还有学者主张说呢，第二条的规定，哦，第二条的规定它不适用，对吧？第二条这些行政法它不适用第七条有关于主观要件的规定。哦，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以先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那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呢，我会把相关的案例，哦，再具体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说啊，依照目前的这样一个见解底下呢，我们在实务上。它是什么？限缩了这个行政法第二条的范围认定。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就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押标金，押标金的没收。是这个采购法第101条规定，这是两个。如果呢你去看这两个部分的话，其实它其实这种制裁性很强的，如果你真的要照这个逻辑的话，它一定可以纳到我们这个行政法这个第二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里面，但是呢这个实务上把它排除掉，最高行政法院非常非常明确的把它排除掉。哦，今年的判决也是这样子，好多的这样的，甚至也广泛的被这个实务界所引用。那除了实务之外呢，学术上面是更激进，哦，更激进，但实务不敢做这么激进。那学术上面做的更激进，他怎么做呢？他说啊，谈到，哦，那个刚刚讲到了，就是呢第二条，哦，说行政法第二条。啊，不适用这些类型，哦，不适用我们行政法第七条，啊，主观要件的规定。这是部分学者，哦，所主张的，尤其是采取这个否定说的学者呢，这是立足这个部分，叫亡羊补牢，哦，不适用可以的，好，哦，这是学术上面比较激进的想法，比较激进的想法。那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当然实务上会这样做，我是可以完全理解他们的立场，完全理解。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呢，其实很多东西啊，很多行政基本上都不要做事情了，真的什么事都不用做了。那只是学术上面，如果你要让实务上来讲，就是直接适用学术这个观点的话，恐怕要太过冒进，恐怕太过冒进。所以目前的学术和实务都是呈现殊途同归啊，哦，殊途同归都是尽量不要让第二条呢有作用，哦，都有作用。那即使有作用的话呢，也让它尽量的这个损害或者是对行政上的一些不便的能够降到最低，哦，这是目前来讲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先就稍微休息一下，等上课的时候我们再讲关于押标金还有政府购法101条这个部分的一些案例，哦，让大家做参考。Thank you.